怀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双十一呢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着重跟大家关注一下涉及到网购的话题。那最近呢双十一的各种促销活动，大家呢通过登录各大购物网站已经看到了啊，琳琅满目的优惠活动，很多商家打出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诱人哈，比平时呢的确低了不少，而且还有各种跨店满减的活动。大家在网购的过程当中，除了关心商品本身的质量之外呢，还有一个最为关心的地方，就是价格到底便宜了多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法官呢跟大家来介绍一起消费者网购结果呢遇到价格欺诈这样的情况。那么到底一旦遇到类似的问题，消费者应该如何来维权？通过这样的案件，我们的网络电商们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着重跟大家讲的内容。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副庭长宋硕法官。宋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古先生呢就是在浏览那个某网站的时候，发现呢就是在这个网站卖的一台就是康宝的一个家用的碗筷消毒柜。然后呢当时呢因为也是十月底嘛，然后黄金周刚过后，然后也是网站是开展这种促销活动。当时打出的这个标语呢就是说这个震撼开团，然后重磅引爆，然后10月16号到10月18号仅此3天，799元已降300元。它的标价是799，已降300呢，也就是说原价呢应该是1099元。当时呢，古先生一看呢，哎，这个仅此3天，他认为说这个价格这一块呢，看来是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原价1099降了300，那也就是说将近20%多，将近30%的这种降幅。然后呢，他就通过这个网上下单呢，就买了两台这个消毒碗柜，然后就送到家里去了。然后送到家里以后呢，然后他也是这个拆开呢就使用了，就是在他之后啊，突然间呢他就发现，哎，网站的这个宣传和这个当时他购买的这个情况啊不太一样。 怎么不太 一 样 呢？就是在后来呢，它这个价格呀，实际上呢一直都是799。然后在之后的某一个时间段呢，反而就更低了，降到了699元。 又降了100。 哎，对。 然后这样呢、 哦、那是不是双十一促销啊？因为这个时间您看、啊、它是这个六月十月十六号 是十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哦，十月二十八号 是他查出来的 哦。 然后呢当时呢可能就是也有其他的消费者，然后呢就向这个价格部门，就是北京，因为这个网站它的注册呢注册地是在北京， 嗯， 然后就向相应的这个价格监管部门进行了这个举报， 嗯， 然后呢经过这个价格监管部门的核实呢，实际上就在这段时间，这个网站呢它不止就是这一个消毒碗柜，那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销售的其他产品，那其他产品呢也是存在这种价格欺诈的问题。 嗯， 那当时呢就是在16年的十月份呢，就当时的北京市发改委呢就出了一个行政处罚的这个决定书，就是说大致的内容呢，就是说实际上呢对这个在这个2015年10月份期间，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时间，到2016年6月份期间呢，对这个整个的它这个大型的这个在线购物网站呢，进行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检查， 嗯， 然后查实呢，就是一系列的一些价格上的这个标注的这种虚标的这种价格欺诈的行为，不仅仅是咱们这个消毒碗柜，还有其他的，其中呢，就是在这个第14条的时候呢。就对这个消毒碗柜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价格呢， 嗯， 做出了一个认定，怎么认定的呢？就是说，实际上咱们当时说的是这个价格是799元， 对， 那降了300元， 嗯， 也就是说原价应该是1099元，包括这个谷先生提交的这个相应当时这个网页的有一个截屏， 嗯， 那这个截屏呢，当时也是就是1099， 嗯， 然后这种红色的1099画了一个横杠， 嗯， 然后紧接着黑体字呢就写了799元。经过相应的这个行政监管部门的这个调查以后呢，就发现它实际上它这个促销活动的原价，也就是这个消毒碗柜的原价， 嗯， 就是799元。 哦，就不存在1099这样的一个价格。 哎，对，而且呢，就是像刚才前面节目也介绍到了，就是说它这个呢，在10月28号的时候，那这个销售价格呢，就是变成了这个699元， 啊，就又便宜100。 哎，对，也就是说，不是说就是像咱们这个活动它这么说的，说这个仅此3天。比较巨大的这种价格上的优势的这种促销活动， 嗯，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是说仅此3天卖799吧，3天以后我们就降100。 对，其实正常的作为消费者理解呢，那就是说，那3天以后这价格应该是恢复到原价， 对， 或者说，即便不恢复到原价呢，那这个所谓的重磅开团，这个重磅引爆的这种宣传语呢，也就是说给大家的理解呢，至少你不应该比这个价格在很短的时间内还要再低 啊，对 对， 对 吧？那可能是。也许899，对吧？调到999，这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经营的这种行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谷先生呢就觉着好自己呢受到了这种欺骗， 嗯， 那就一纸诉状呢就把这个在线的这个网络在线公司呢就诉到了法院， 嗯， 那他要求呢就是进行这个3倍的赔偿， 嗯， 也就是说他买了两台的这个机器，那花了就是将近1600元， 对， 然后1590多乘以三，那就是主张了是当时是一共 4700多，将近4800， 没错， 将近4800。哎，那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价格主管部门也对这个网络商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行为啊，价格虚标的行为做出了认定和处罚了，是吧？已经有处罚结果了， 对 吧？ 这个在行政处罚上实际上已经有了那个相应的处罚结果。 既然这个价格主管部门、行政部门有这样的处罚结果了，那作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作为被告方这个网络商城，那他是认呢还是不认呢？他对自己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解释的呢？ 实际上开庭的时候呢，网络呢销售商呢对这个谷先生这个诉讼请求还是不认可的 啊，不认可。 不认可呢，那基于的呢，他主要是以下3点。 嗯， 那第一点呢，就是说从这个公司的角度来讲呢，他认为这个公司是不存在这个欺诈的行为的。那为什么不存在欺诈行为呢？就是说它的价格实际上这个已经是公示出来了。那你公示出来以后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作为谷先生来讲呢，它是一个自愿的这种购买的行为。 嗯， 那并没有说呢，说这个价格说我进行了一个所谓的这种虚标，那就实打实的就是799元。 嗯， 那这是他的第一点那个抗辩的理由。那第二点的理由呢，就是说当时呢他们查阅了就是相应的这个裁判文书网的一些判决，那就是说这个谷先生呢可能他们认为是一个 职业打假人。那因为呢，就是说他呢，就是相对来讲呢，有比较多的诉讼在那个裁判文书网是可以看到的。 嗯， 那这是他的第二点理由。 古先生以消费者的身份打过好多起官司。 哎，对，是这样的。 嗯， 那第三点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呢，确实也容易产生一些误区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行政处罚中的这种欺诈行为并不等同于民事领域的这个欺诈行为，他认为这个二者之间呢是有区别的，所以认为呢这个古先生的这个诉讼请求呢是不能成立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案件的这个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因为已经有了这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了嘛，而且这价格主管部门已经把网络商城的他的这个行为相关的行为来进行了一个固定和认定哈，这个对于咱们法院在这个查明事实上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这个行政处罚上的这个认定呢，实际上确实是对民事裁判领域上呢有比较重要的一个借鉴的意义。 嗯， 但是呢，毕竟来讲呢，这个二者呢还是确实是这一点呢，就是被告这个在线公司他提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说这个二者之间确实是在认定的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嗯， 那这个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一点呢？就是说首先这个行政上的处罚它主要调整的实际上是商家的这种经营行为，它并不实际上是，首先就是说第一点就是它对相对方的这个主体没有严格的要求。 嗯，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首先比如说咱们也很清楚，这个像这个案子，这个古先生他提出的这个三倍的赔偿实际上是基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应第55条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个商家在提供这个为消费者这个购买商品或者说他提供相应的服务的时候呢，存在这种欺诈的行为， 嗯， 那他实际上是有权按照这个购买商品价格的这个三倍主张一个相应他的损失的这个费用。实际上呢，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消费者的身份，这个呢也是在咱们这个案子里，这个网络销售商他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这后面也会给大家分析，就是说到底他具备不具备消费者的身份。但是你在行政经营的过程中，行政机关对这个商家进行处罚的时候呢，这个他实际上他这种经营行为，相对方他不是消费者的情况下，也可能导致因为他存在这种欺诈的行为呢，接受这种行政的处罚。那比如说是为了生产经营，那像企业的采购啊什么的，那在这里面他可能有价格的欺诈，也有可能会导致他接受一个行政的处罚。第二点呢，实际上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商家的这种欺诈的行为在民事领域上来讲，实际上就是说还有一种理论就认为，就是说要使这个消费者陷入一个购买的误区， 嗯， 也就是简单的说，实际上就是说他的这种欺诈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实际上是要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是 翻过来呢，行政处罚这个角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 那也就是说你存在欺诈的行为，就即便是打个比方说你这个东西还没有在卖， 嗯， 但是你可能你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可能它相对来讲没有消费者去买， 嗯， 那可能你在经营中比如说以次充好啊，或者说有这种价格的这种欺诈的行为啊， 嗯， 那可能就是即便只要你在经营活动中有这样的行为，那有可能就会被行政机关就认定为这个相应的这种欺诈， 哦，对， 那接受行政的处罚。但是你从民事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消费者要主张这个三倍的赔偿，嗯，实际上咱们考量的就是说，第一就是主体的身份的问题，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他的这种行为导致消费者陷入一种购买的误区， 嗯， 进而基于他的这种行为呢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 嗯，对对对，也就是说民事案件当中啊，消费者首先我得买这个东西， 对 对吧，我得把这东西买了， 对对对， 那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处罚的时候，他不考虑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消费者已经买了的情况， 对，是 吧，是 这样，而且他也不考虑你这个受众是不是一定就是消费者， 嗯， 就像我说的，比如说 咱们现在销售比如茅台酒，对吧，那有可能就是企业呢购买了，我是并不是为了生活消费用，而是我那个生产经营啊，商务宴请啊，那你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他就不能，他的身份就不是用于这个消费者的身份，那他可能是正常的生产经营。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起案件哈。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行政部门所做出的这个处罚，他对于事实的固定，在这起案件里面对于我们法院整个事实的查明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是这样，就是行政机关呢做出的这个相应的处罚呢，基本上固定了一个事实，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价格还是存在欺诈的行为。他标注的是原价是1099，然后降了300是799，但是经过行政机关的这个认定呢，实际上它原价就是一个799。那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它是会有可能使消费者产生一个误区，因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作为普通的百姓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其实价格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那这是首先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你做比较大的这种促销活动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他做出一个相应的购买的这种意思表示。那其次呢，作为普通的这种消费者而言，即便是咱们退一步说，像古先生这种他有很多起诉讼的这种所谓的现在咱们可以带引号的这种职业打假人，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也不可能是对所有产品的价格了如指掌啊。如果说要是这样去严格要求，仅仅是因为他有很多起诉讼，因为前提是如果说他有很多起诉讼，比如说都是针对这个消毒碗柜，咱们可以说不一定说局限于这个他购买的这个康宝，那可能市面上其他的像美的啊等等一系列知名品牌的这种消毒碗柜，那如果他有很多起诉讼，那咱们可以认为说他在这个领域他可能是比较清楚整体产品的价格，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体功能就是对应的这个价值。那在这个情况下，有可能是实际上对他不一定是产生误导，因为他可能知道这个原价就是790，就像我前面已经介绍，他行政的处罚和民事处罚的区别就是在于，就是说他是不是基于这种欺诈的行为，行政上的这种欺诈的行为，使这个消费者陷入一个购买的误区。那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呢，那可能就是对于他来讲就是过于苛刻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咱们还是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块他是不是说很精通，或者说他是就是为了基于这个商家的这种经营行为，然后去为了索赔，还是说用于正常的一个生产生活。这个目前现行法律法规来讲，对于职业打假人来讲并不完全就否定他的消费者身份。咱们实际上还是要回来，就是说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块，就是说你怎么去确定这个他的消费者身份。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去使用啊或者购买这个产品，那他是实际上受到这个消法的相应保护。那咱们结合这个相应的法律规定去翻过来看这个案子，那就是古先生他买了两台这个消毒碗柜，实际上他是放在家里使用，而且在诉讼的时候他也明确的时候这个明确告知法院，就是说因为当时实际上这个产品我们也经过法庭的询问，就是说你这个产品是不是 在用， 在使用，有没有拆封？如果没有拆封，因为可能是还得要涉及到一个，因为他首先他提出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退货。那后来呢，就是经过这个法庭的调查，或者说就说经过相应的询问，他明确表示这个产品他已经放在家里用，而且已经拆封了。所以在诉讼当中呢，他也是变更了诉讼请求，就是说不要求再主张退货，而是只要求这个欺诈的这个3倍的 赔偿。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它实际上已经是放在家里去使用，就可以推定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消费者，是为了购买这个产品，为了基本的家庭生活需要。所以呢，并不能说因为就是它有很多起的诉讼，咱们就当然否定了它的这个消费者的身份。说的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买了大量的很多台，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到底是不是为了这个消费或者说日常生活这种需要，这里面呢有可能说他的这个主体的身份有可能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实际上呢，就是说通过咱们这个案子来看呢，就是首先就是说像这类纠纷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受理也很多案子，一般很多这种主张赔偿的这种消费者呢， 或者说还有一部分职业打假人，他在这个诉讼的时候呢，往往是通过首先就是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那基于行政机关处罚呢，他主张民事领域的相应的这个赔偿。但是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二者还是有区别的。那你比如说像又回到咱们这个案子，他在这个网购以后很快进行了这个相应的产品的这个退费，一般相应的很多网站它都承诺比如30天啊或者15天无条件退货，那可能他就固定了证据，那很快就选择了退货，那这种情况然后基于这个去主张三倍赔偿呢，那可能就像我前面介绍的，那并不一定是说基于的就是这个产品价格对他的这个消费影响产生一定的误区。这明显的就是说，首先就是价格人家是一个明确的公式，那你在这个时候你也没有使用，你就是一个相应的退货，很快的这种完了你又紧接着去进行诉讼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这种情况下，那个案分析的话有可能说这种单纯的依靠这个行政处罚的这种相应的处罚的决定呢，去主张民事上的这种三倍的这种欺诈的那个赔偿呢，不一定是能够得到这个相应的法院的支持。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起案件到底这个我们这位古先生要求网络商城三倍赔偿，法院有没有支持呢？ 最终呢，其实经过前面就是咱们的这个分析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可能大致也有一个判断，那最终呢还是说这个基于两点，就第一点就是他的消费者身份，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基于他整个的这个购买的行为，其实是实际上是我们也是分析了一下他整个这个购买，包括之后的使用，包括这个诉讼之间的这个行为，那认定呢他还是一个消费者的正常的一个购买产品的这个行为，然后最终呢还是支持了古先生的这个诉讼请求。 网络商城的确在价格上是做出了一些欺瞒啊，我们可以用更专业的术语，就是说这个欺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是的，因为这个欺诈的行为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前面已经介绍了，它是被这个相应的这个价格监管部门，然后做了一个处罚的行政处罚的这个决定。但是呢，就像我前面就是节目介绍的一样，就是说你从这个购买的这个行为，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要符合消费者。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因为这个价格陷入一个误区，那可能是要区别的去看的。就像我介绍，那可能有的它就是并不是基于这个价格陷入误区，只是说为了要这个三倍赔偿，那这种行为那可能在诉讼的阶段呢有可能得不到法院的这个相应的支持。所以说二者还是有就是相对，就是对于这个网络商城它购买的这个产品的相对方来讲，那可能各种情况是不同的，最后有可能导致的这个裁判结果是不同的。但是从它的这个经营行为来看，肯定是涉嫌这个价格欺诈 啊！现在这个网站啊会搞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哈，价格看起来都很吸引人哈。那是不是我们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说，你这个价格有问题啊？7天之内你的确呢，这个之前也卖的还是这个价，你并没有优惠，都是可以以此来主张欺诈的呢？ 这个实际上前面我已经介绍了，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价格陷入了一个购买的误区？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对这个价格是非常明知的，你又基于这个价格去买，那你可能说如果说他这个获利之间的这个差价并不是因为这种欺诈的行为，那可能你就主张不了三倍的赔偿。所以个案的情况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他是要分析着去看。就咱们这个案子来讲呢，实际上就是他已经使用了，而且他是基于这个3天的这种行为，他只是在事后发现，哎，这个价格是有变动，然后又进而的发现呢，有人向这个相应的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举报，而且这个实际上最后的处罚结果是在网上是有公示的。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基于这种受欺诈的这个行为呢，主张呢是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说，如果说就像我前面介绍的，有一些你这个价格是公开的，可能你也了解它的价格， 对， 那你只是说这个东西，哎，我是为了捡一个漏洞也好，或者说我是为了主张这种三倍的赔偿，但是你购买的这个行为，并不是因为这个价格的促销陷入了一种购买的冲动或者购买的误区，那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他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就简而来讲，比如说我的预算就是800元或者799元，我觉得哎这个价格也合适，因为人家并不是说你下单的时候是799，那付款的时候你变成了800元，或者说更高是900元，这种情况下那它是存在一种整个在这个流程中的这种欺诈行为，因为这个价格是公开的。那你在这个时候可能这个网站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说你有一个虚标，但是你是不是基于这个虚标陷入一种购买误区，实际上这个是判断三倍赔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但是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东西啊，就这种消费者是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法院怎么去判断呢？ 所以这个就是要基于个案的情况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就像我前面也介绍了，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你基于生活消费，而且是不是基于这种价格的促销产生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购买的冲动也好，或者说购买的行为也好，因为其实价格来讲，对于消费者来讲，它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或者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购买因素。 是。 那所以呢，要综合的去分析。那比如说，就像我前面介绍的，如果说你在这个裁判文书网有很多这个诉讼的这个相应的案件，你这里面呢又是很快的，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产品，然后我很快的我进行一个退货，或者说我不退货，我这产品就原封不动在这儿搁着，然后我就开始取证，然后我很快的就进行一个诉讼。比如说到了10月28号，我发现哎这个不是仅此三天，或者说这个价格一直就是799，压根儿就是别的网站可能就没有高于799的去这种售卖。那在这个情况下，可能那他的这个身份我觉得就是值得商榷的，或者说他并不是基于这种价格上的欺诈陷入了一个购买的误区。 所以这一点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是吧？ 是的 啊，并不是说这个只要商家他一直是卖这个价啊，然后呢他这个也没有以这个更高的价格卖过啊，但是他一直说，就像这起案件里面直降多少多少多少，就一定是会被法院认定为价格欺诈 啊。对，没错。实际上呢，这里面呢，就是说又回到咱们节目开始介绍的问题，就是说在民事领域的这种欺诈认定的标准，和行政领域上的这个欺诈的认定标准是有所区别的。就是一直我说的，你行政上来讲，这个行为毋庸置疑，就即便他没有人购买，那可能他实施了这种行为，那行政机关有可能他就认为他是一个相应的价格欺诈。但是你这个价格欺诈在民事领域能不能直接去引用？因为如果说你引用了他行政的这个欺诈行为直接到民事领域，那只要他是消费者的身份，那就可以主张三倍赔偿。但是呢，他二者之间呢，就像咱们节目一直今天在谈的问题，就是说并不一定完全等同，他可能来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比如就说咱们认为说他这个价格去调整了，那他原来不是这个价格，他实际上是按这个价格去对外宣称的。 对， 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作为咱们普通百姓来讲，就是也是会认为他有这种欺诈行为。那他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的这个相通的行为，比如说经营者的这种故意的这种行为。那但是呢，二者之间并不绝对的完全的等同，实际上还要根据个案的情况进行一个分析。 朋友们，这起网购价格欺诈的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涉及到网购方面的纠纷。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要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